外国人士强烈谴责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百般策划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扼杀朝鲜的冒险妄动。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名誉主席、泛非运动乌干达全国执委会主席、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和保加利亚索菲亚的金日成图书室负责人说，正在南朝鲜全境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是由美国指挥的，因而确切地证明谁是破坏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把形势推向战争边缘的元凶。他们强调，美国必须放弃对朝敌视政策，立即停止其伙同南朝鲜举行的联合军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出的缔结和平协定建议作出回应。